北京印刷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还有包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什么问题赶紧发过来。好不容易逮着活人了啊，这赶紧把这个问题问出去，然后让这个招生负责人做一个明确的回答。好了，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首经贸2018年在京招生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方向。北京工商大学今年新增西班牙语专业招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今年首设博文奖学金，四年合计120万元。以上是详细内容。昨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办负责人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时透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去年在京计划是1700人，今年的录取计划基本稳定，70%的计划投放北京，以北京市考试院最后公布为准。那么2018年增加了两个本科专业及方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技术方向。北京工商大学招办负责人透露，今年60%的计划将在北京投放，会新增西班牙语专业，外培计划对考生的英语单科成绩不做要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招生负责人面向北京考生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那么这所院校呢，是经教育部批准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独立创办的大学，传承香港中文大学优质的教育体系和办学理念，但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分校。2017年在北京录取的文科最低分是621分，理科最低分是638分，理科对应排名大概是2000名，文科对应在北京市是800多名。那么毕业学生颁发香港中文大学学位证书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毕业证书。第一条，这个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为了鼓励优秀生的报考，2018年该校设立新生入学博文奖学金，那么申请者需获得学校推荐资格，并登录学校官网进行报名。那么通过者呢，可以获得每学年3万元，四年累计12万的博文奖学金。昨天呢，由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创新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作为中国在线教育的智库，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了智慧教学案例征集活动，项目共有3个，分别为智慧教学试点项目和智慧教学之星评选、智慧教学电子教材与课件征集，以及高校在线课程建设与应用示范案例论文评选。记者在昨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的月宫一号科普基地开放活动上了解到，原定于今年5月10号结束的月宫365实验将延期5天，以考察志愿者在全封闭的舱内心理情绪变化情况。在此前进行的300多天实验中，月宫一号实验舱系统已经可以稳定地为不同代谢水平的成员提供生命保障。该实验将为我国今后探索月球、火星及外太空的生命保障打下坚实基础。在曲婉委婉动听的迎宾曲声中，北京丰台科技园区教育集群特色课程展示会在北京小学丰台万年花城分校拉开帷幕。这是丰台科技园区教育集群特色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如今丰台科技园区教育集群的成员普遍重视教育特色的建设，形成了集群优势特色课程种类比较齐全的格局，如体育方面的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空手道、围棋、轮滑等，美育方面的民乐、管乐、打击乐、合唱、舞蹈等，科技方面的机器人等。那么这些群课程正在向以特色课程为核心的课程群升级，为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提供了越来越多样化的选择。4月29号上午8点半，那么教育面对面将会继续推出高招大型公益讲座。这次的讲座主题是一二本院校详解以及中外合作双培外培对比分析解读，解决考生自我定位及院校定位的困惑。那么一模分数出来之后，怎样确定院校范围，究竟是出京还是留京，那么中外合作项目双培外培我们作为家长该怎样选择，参加讲座一定会大有收获的。那么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10-5735-4567 5735-4567，

北京印刷学院的艺术专业呢是设置了艺术类校考的。 嗯， 那么目前呢我们艺术类校考已经结束，成绩已经公布。 嗯啊，有资格证都发了。 资格证都现在已经发了，考生呢已经在4月11号以后就能够查询到他的自己的校考成绩是否合格，以及他的在京的这个排名的一个情况。都能做一个根据这个排名，根据他的分数来做一个参考了。 对，所以说就是艺术类，如果您还想报，你明年赶早啊。这个对，尤其对一些高二的家长来说， 是的， 其实要了解一下。如果要是想要去报考北京印刷学院的艺术类的话，还是要及时关注招生网站啊。 是这样 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整个招生专业的情况。那么在招生专业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因为在我们刚才的介绍里面，在第四轮学科评估里面，我们有几个学科，那一级学科还是表现不错的。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特色的专业，然后同时在专业招生专业上有没有调整？ 首先呢，这个招生专业呢，我们是没有变化啊，也没有新增的专业。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哈，北京印刷学院就是我们印刷类的，肯定是 强势专业， 强势专业啊。另外，您提到一个非常好，说这个 B 面主打哈，我们确实还有几个专业。目前整体呢，是我们以印刷和包装。新闻与传播，设计与艺术，那么这是我们的三个大的主干学科，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根据之前的一次学科评估的一个结果呢，哈，咱们新闻传播学类的，这个学科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设计学的，设计学是全国应该是第八，然后那个新闻传播学是第九，然后美术学呢是第十一，这整个呢这个学科排名还是 很靠前的， 很靠前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到就是，因为作为在京招生，其实人数很多的这样的一所院校，能解决很多我们北京的高中生想考上大学的这种愿望。那么在哪些专业上是我们北京考生是挺爱报的，而且从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来说，其实就您所知，因为一般情况下招生跟就业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呢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就业情况怎么样，哪个专业就业最好，挣得最多？ 像您说的哈，我们北京的哪些专业是北京咱们北京考生北京的孩子们比较愿意报的哈，我们也说一下哈。一个呢，首先是咱们艺术类专业，我们才按照批次来哈。在提前批 A 段，我们设置了这个艺术类专业，艺术专业总共有五个啊。像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摄影，这五个专业啊。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那么我们报考我们北京孩子报考数字媒体艺术的考生呢是相对会多一些啊，会多一些。那么因为视觉传达设计呢，它是一个全国排队的这样一个专业啊，本身相对的来讲，北京的考生会相对少一些。另外我们还有动画、绘画和摄影啊，这几个专业呢，其实呢也非常好。 就业率也很高。 就业率也很高。那么北京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另外就是在本科一批呢，我们的编辑出版学，那么编辑出版学也是我们这个考生非常认可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根据我们之前呢有一个那个发布的一个数据哈，这个专业我们是全国排名第一的，这样一个专业啊，应该也欢迎我们北京的考生报考。在本科二批呢，我们的普通文理科的专业呢就比较多了，像我们印刷与包装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像那个数字出版呢，传播学呀、还有这个广告学呀、那么理科呢，像一些印刷、包装、机械，包括一些信息类的一些专业，管理类的专业啊。这样的整体呢就是一个招生专业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就业上来讲，就是您了解到的就业情况最好，然后毕业以后感觉这些校友最衬的是哪个专业？ 根据我们最近几年那个就业数据的统计的情况啊，一般都在97%左右或者97%以上啊。那么整体的就业率是这样一个情况，应该那么各个专业之间呢，实际上呢，它这个就业率的情况也不会有特别大的 差别， 差别。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可能很多北京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双培跟外培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因为双培计划、外培计划，其实就我个人来看是一个还挺实惠的一个计划，以相对就是比较合适的排名考上了一所学校以后，还能够享受到可能一些更优势学科的一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啊，这是双培计划。那么外培计划可能是我们考上了一所大学之后，我们还能去国外再读啊，这也是很实惠的。我们每一所有这个双培外培计划，我们都得问问今年这个双培外培计划的专业怎么样设置。 好，主持人那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昨天呢，咱们在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 招生咨询会， 对，那么在现场呢，也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对双培和外培呢，也是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关注啊。那么我把咱们那个双培和外培的情况呢，给大家也做一个介绍，也是按照这个批次来哈，我们艺术类。有一个艺术类的双培专业，这个专业呢叫动画，动画双培呢对接的学校是中国传媒大学，那么传媒大学的 动画确实很厉害， 这个对，您是传媒大学的校友哈， 对，是很厉害， 动画应该是非常好的，那个培养的模式呢是3+1，三加一，它这个就是三年，在传媒大学第四年呢回到北京艺术商学院来。做毕业设计另外几个双培专业呢是在提前批的 B 段，像网络与新媒体，两个网络新媒体分别是对接的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还有文化产业管理是对接的中央财经大学，另外还有物流管理对接的是北京交通大学，都是211的学校，因为现在我们都叫双一流哈， 双一流大学， 这是双培的情况，双培的模式呢，一般都是 3+1 的啊，就是三年在部属高校，第四年到咱们到咱们北京艺术学院来做毕设，另外还有几个外培专业，外培专业我们呢有一个艺术专业，这个艺术专业叫数字媒体艺术，刚才我们在讲艺术专业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数字媒体艺术这个数字媒体艺术呢，它的培养模式是1+2+1，也就是大一和大四呢在咱们国内，那么二年级和三年级呢在英国伦敦艺术大学英国伦敦艺术大学，这个大家也可以都可以上网去关注一下啊，这个学校还是在艺术类这个专业里头还是非常靠前的啊，其他的几个专业，你像编辑出版学，也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编辑出版学这个专业，我们也有个外培计划，对接的呢是加州大学的合并分校，还有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技术还有印刷工程这两个理科专业，对接的学校呢是美国鲍尔州立大学啊。那么外培这个专业呢，通常我们的培养模式都是1+2+1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到二年级和三年级在国外的对接的学校来就读。 那么有没有一些报考的条件？ 还是有一个 硬指标， 硬指标的。我们对非艺术类的外培专业的英语单科成绩做了要求。英语成绩呢是不低于105分。 英语不低于105分。 对对对对。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因为我之前也问过这个咱们二外的这个招办老师，像类似于这样的外培，如果要是这个大一我成绩不达标出不去，这种情况怎么办？ 大一成绩如果没有达标出不去，那么有一种可能，他就可以在继续在国内在咱们自己学校读他的相应专业的这个统招的专业，这是就是 一种 另外呢就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在第二年再到国外的学校再 继续攻读 可能相应的时间会 会 拉长一年， 对，我会减少一年，有可能、 哦、减少一年， 就是有可能在国外的时间 会只读一年， 对，有可能这种、 嗯、哦，是这样、嗯、 对， 好，明白了，这个是这个双培跟外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双外培是不是也是就是拿双证还是单证？就是 外培北京人商学院的外培呢，目前是单证， 嗯，就是相当于只拿咱们自己的， 对， 就国外的那两年其实不拿那个 相应的这个东西，对对对对，是 这样。好好好，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这个第一时段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是要再来说一下咱们学校本身的一些优秀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因为其实是有一些特长班的嘛，特色班、实验班的，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 嗯， 有几个咱们的几个实验班啊，分别是毕生班、卓越班，还有一个叫掏粪班。那么掏粪班呢，我们是编辑出版学，编辑出版学专业。那么这个选拔呢，是入校以后啊，在全校范围内， 嗯， 在一本线上的一般是在一本线上的考生当中， 嗯， 进行一次选拔， 嗯、 啊，有一个笔试和面试来、进行选拔， 嗯。 那么毕生班呢是印刷工程专业， 嗯， 另外一个卓越班呢是机械工程专业，这两个专业呢，都是两个工科专业，这两个是在相应的时间呢会稍微的晚一些，应该在大一的下学期以后再进行这两个班的实验班的这样一个选拔。这个的培养目标呢是就是像卓越班呢就是说的是培养的卓越工程师， 嗯 啊，这样的一个培养计划， 嗯 啊，这几个实验班呢都会有单独的培养计划和培养方案， 嗯 啊，和他们这个专业的统招的学生呢还是不一样 的， 因为他有单独的课程设置， 嗯， 培养方案， 其实就实验班了。那一个班多少人？ 一般呢都会在25人左右， 25人左右、是全校选拔吗？ 不一定是在全校选拔， 就是可 能 在 本学院进行选拔、 哦、好的，因为最后30秒我们就不问问题了，到第二时段继续来说北京印刷学院接下来的一些包括录取分数线排名等等这录取规则上的一些问题。 好， 也欢迎呢大家现在来提问，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院校分别是北京印刷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三所院校。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赶紧关注我们，然后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得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问题，到时候我们会统一归堆，让我们这些招办的负责人进行一个解答。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高考转眼到，如何绝地反击？金华学校五一串讲叮咛讲座连续举办15年，36小时集训，串讲学科知识重点，叮咛考场注意事项，必考点、重难点、得分点，一点就透。时间分配、答题技巧烂熟于心。5月1日前报名，立减2000元，另赠1000元一对一代金券。咨询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好， 嗯， 也分艺术类， 嗯， 普通文理科的一批、二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录取的情况， 嗯， 艺术类呢，北京应用学院是按照综合分来录取，那么。在京的艺术类的录取综合分的线呢去年比较高一些啊，大概要到185-186这样综合分。16年呢综合分呢会相对低一些，大概在160那样，那么我们18年的艺术类考生可以综合两年的情况，综合最近几年的情况来报考。啊，这是艺术类的情况。 本科一批、二批呢？ 本科一批和二批呢？本科一批主要是我们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啊。根据往年的情况呢，编辑出版学我们往年一般录取到一本线上5-10分，这样的一个情况。普通文理科的本科二批专业呢，一般呢我们在一本线下。30分左右，一本线下30分左右，这个可以供大家参考， 那么在排名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讲？ 另外那个 现在报名报志愿可能排名更准确一些。 好，本科一批的排名呢，文科应该在4000名左右，理科呢应该是在16000名左右，本科二批的文科排名呢。一般在6200名左右，理科呢应该在20000-21000名，这样 的一个数据， 这样一个数据啊。那么对于北京印刷学院作为一个市属高校来讲哈，我倒是建议就是普通文理科的一批，你们可以参考一本线上5-10分左右，那么本科二批呢，就是。一般在一本线下30分左右，这个可以供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参考。 这个范 围 啊，对，好的，好，因为这个去年其实也是2-3本合并的第一年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话，二本分数的参考是不是还是按照30分这样会相对比较准确？ 我们对，所以我们参考呢是本科一批线，那一批线呢它是相对比较固定，比较稳的，所以一本线下30分。 好， 到时候可以考虑。 这大家可以记一下，这都是报考技巧。这出去得花钱找那个报考专家跟您说的，这直接招办主任告诉您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录取规则。那么提档比例，还有包括这个是否退档，以及那个专业级差这三件最主要的事儿。 提档比例呢，咱们主要是咱们平行志愿的也考生比较关注的哈。因为像其他的一些像提前批的、双培、外培的，像艺术类的，因为它是那个传统的顺序志愿啊，咱们那个提档比例的意义就不太大。主要是平行志愿的提档比例，提档比例呢，一般我们在都会在105以内。那么对于进档的考生呢，只要他专业服从调剂，提前符合要求啊，一般我们都是进档不退的。 进档不退，满足专业吗？就如果要不选调剂，但是我其他的六全报满 、建议考生呢一定要选上 调剂， 专业服从调剂， 服从调剂 啊， 好， 会有极个别的考生呢，分数比较低的考生会有这样 被退掉的可能性， 被专业调剂的可能，但是我们我们一般进档不退嘛， 进档不退，好，太好了，太好了，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加分情况，一加到底还是裸分？ 对于考生的加分，只要是咱们省级招办，北京招办认可的加分，北京印刷学院呢都是一加到底，都认可。 好，另外单科成绩上面， 单科成绩上面呢，还有两个呢需要提醒咱们的考生来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外培专业，就是我们普通文理科的外培专业，也就是非艺术类的外培专业，你像编辑出版学的外培、数字媒体技术、印刷工程的这几个专业的外培呢，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05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传播学专业，这个传播学这个专业呢，我们对英语成绩要求呢它是不低于110分， 单科不低于110分。 嗯 啊，因为他这个传播学这个专业呢，他的培养方向是国际传播、国际出版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对英语的水平要求呢会相对高一些。 哦，那他上学的时候不会要求过专四、专八这种这个专业英语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吧？ 啊，这倒是没有，因为他是个传播学专业，因为他不是英语专业， 纯语言类， 不是语言类专业， 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在体检上面的要求，有哪些专业是有限报的？ 啊，北京印刷学院它作为一个比较有 出版特色 出版印刷出版特色的这样一个学校和专业呢，相应的我们印刷类的、出版类的，这样的一些包括艺术类啊这样的一些专业呢。都会对颜色识别要求会相对比较高一些，你比如印刷工程，那么你如果说颜色分不清楚的话啊，这个可能会影响你的学习的。因为有相应的像印刷包装，包括新闻传播类的、艺术类的啊，有比较多的专业还是对色盲色弱的考生呢都是不能报考的。这个呢考生一定要注意，根据我们学校公布的章程的要求来报考， 仔细阅读 来仔细阅读啊，因为我们确实色盲色弱考生能报考我们学校的专业不是特别多，可能管理类的，信息类、计算机类的，像物流类的这样的一个 研上啊，这设计没什么关系的。 对， 才有可能啊， 对， 反正最后看章程吧，因为今年最后的专业确定还要等到咱们的官网发布。 对，是这样。 好，那最后咱们说一下人才培养特色，那么在校期间是否能转专业，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转专业？ 转专业呢，基本上我们的一个考虑呢是都会给考生一个入校以后再次选专业的 机会， 这样一个机会。根据我们目前的政策呢。一般学生呢在第二学期和第四学期都会有转专业的机会，分别就是大一的下学期和大二的下学期，这样的一个转专业机会啊。转专业的情况呢，我们对往年的数据呢也做了一些统计啊。一般呢一般有接近90人左右提出申请，往年的情况啊是这样，基本上90%的考生呢都能够转入到他希望去的这样一个专业 去就读。 对，去就读。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说一下这个辅修这块，辅修双学位是否可以，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正好我们这个有一个网友就在问说想咨询印刷学院，如果考入非艺术类专业能否辅修比如像摄影专业的课程，那是不是有双学位？ 双学位目前是没有，但是呢学生呢可以辅修你喜欢的专业的相应的一些课程 啊， 这是可以的。但是辅修是 有证吗？ 是没有学位证的 啊。好的，但是你可以去修这个课程。那修这个课程是咱们统一会可以去填报呢，还是说直接就是要课表我去听就行了？ 到时候呢可以学生呢到校以后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 哦，还是学校安排的是吧？ 统一安排。 太好了。最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中外合作交流项目，除了双非外培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合作的项目呢？就尤其是国外的。 国际合作就是国际交流呢，目前确实是咱们北京的考生和家长呢都非常关注的啊，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啊，都基本上都会选择在四年以后把孩子送到国外来 就读 的。目前呢，咱们北京印刷学院已经和14个国家的50多个科研院所、高校有这种合作。那么目前就是所有的我们的招生的20几个本科专业都有机会到国外去就读这样的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那 就是中短期都有、 这个、 是吗？ 中短期都有、这个呢就可以根据咱们学校到时候公布的招生简章的情况来参考。 大概是不是有这种3+2啊，

那这个投放比例提高是，而刚才您说到了整个的投放计划是不变的， 对对，规模不变， 就会压缩一下其他的一些投放的专业的， 对对对，把这些急需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专业， 嗯， 还有热门的专业提高比例， 嗯，太好了，这真是一件好事。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信息财经类的会整个这样提高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你提高了以后我们就业不好，那么本身您说的热门它究竟是热到什么程度，就业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家长说一下。 对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专业啊，就是现在在北京或者是在全国啊， 嗯， 都是就业比较好的，就业率高，首先是就业我们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就业率非常高， 嗯， 信息科大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啊，已经连续六年达到98%以上。 嗯， 这是就业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呢是就业质量高。就业质量我们现在以17年为例吧，以17的毕业生为例，我们继续深造的比例超过21%。 嗯， 啊，然后这个更实惠的就是薪酬比较高。 嗯， 啊，因为这个我们的专业 都，哎，好，来说一下。 对对，因为我们专业都是这个信息类的这个。跟这个现在国家这个互联网啊，这个信息行业的发展啊，比较吻合吧，所以这个薪酬比较高啊，大多数在这个第三方的排名榜上啊，都是比较靠前的。 嗯， 这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掩盖不住的笑容啊，这开心。对，其实就是学生就业好，然后整个状态好，有出息，作为老师与有荣焉啊。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这个招生的专业的一些变化，还是要强调一下，会有两个新的专业。啊，会这样的一个招生会投放，但具体还是要关注一下咱们的本科招生网，然后包括等这个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正把这个批下来再说。 对，新的专业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您说一下 啊，对，嗯，啊，因为我们学校呢是以这个信息特色、高智能制造特色和军工特色比较鲜明的，这样专门这个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个院校。 嗯， 啊，所以我们今年呢在北京啊投放了两个。跟学校特色比较吻合的专业， 嗯， 一个是机器人工程专业， 嗯， 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嗯， 啊，这两个专业呢都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制造2025，一个是互联网加大数据，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趋势，哎，我们就投放了这两个专业，在北京呢投放60个人，哎，投放60人计划。 在一批还是二批？ 这两个专业都是在本科一批， 本科一批的， 理科的一批。 好，这样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再说一下招生的批次，因为咱们招生批次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招生批次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规模情况？ 对，现在呢，信息科大一共在北京啊投放的批次有提前批，提前批里包括双培计划，外培计划，还有农村专项计划，还有理科一批、二批。以及文科二批， 文科只招二批， 文科只招二批，对。 哦，好，那个投放人数上有统计吗？ 投放人数上基本上理科一批大概在600多人，理科二批400多人，文科二批170多人， 好，剩下的就都是双培外培， 双培外培，双培也比较多，我们可能是在北京也算是招生大户之一吧， 对， 200多人。 说到这个双培招生人数多，就得说双培的院校对的是什么样的院校了。 对， 咱们接下来呢还有4分钟的时间再讲讲双培跟外培，首先是招生规模还有对接的院校有没有变化。 对，今年我们的双培计划和去年也是保持稳定的情况，基本上还是对的6所部署院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还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这跟6所这个部署院校呢一共对应14个专业联合培养，招生人数达到200多人。外培计划呢是跟美国的奥克兰大学联合培养，有3个专业，一个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这3个专业有24人的计划。 这是外培的计划。那么在外培上面单科成绩有没有要求？ 是的，对，为了这个有利于这个学生啊，我们出去学习啊，我们对参加报考外培计划的考生啊，高考英语成绩要求不低于120分。 120？哦，这个分数还是挺高的啊，120分挺高的。那基本上应该都能出得去吧？ 对，这个出去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好好好。那其实还有一些家长会还是有疑问，比如说双培外培，我去人家学校读真跟不上，怎么办？像这种情况还退得回来吗？ 没关系，退得回来、 永远有一个大后方母校在等着他。 对对对、本校永远就是给我们的考生有支持。 另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外培这块，因为刚才我们这个问孙主任的时候，就外培这边是拿单证对吧，咱们是一加二加一，最后是拿的就只拿咱们自己北京印刷学院的这样的一个毕业证书。 是这样， 对，跟学位证书对吧？ 对。 那么在咱们这个信息科技大学这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信息科大呢，跟美国奥克兰大学联合培养的这个外培计划，我们是可以拿到双证的，学生也是一加二加一这种学制，大二和大三在美国读书，通过对方的考试以后，可以拿到奥克兰大学的学士学位。 那是在都是在第四年统一拿呢，还是在人家比如说一加二加一的话，就是大三就从美国那边就要拿了？ 对，你学习完之后通过对方的考试就可以。 哎呀，那有的要我是一个鸡贼的家长，我就想那大三我就直接拿了国外文凭，我颠儿了就回来了。 我们信息科大的含金量也很高。 对，就是他省时间，人家想的是三年好读本科对吧？ 对对， 想的是这个。行，挺好，这个我觉得孙主任咱们可以向信息科技大学学习一下，这特别实惠，咱们跟校领导申请申请对吧？ 好， 也弄一个这个拿双证的对吧。好，咱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下这个，哎呦，一分多钟时间，咱们简单说一下录取分数跟排名好不好？ 好的。在近三年呢，我们的这个录取分数和排名都是相对稳定的。理科一批，以去年为例是537分，市排名大概在16000名左右。理科二批，去年的录取分数是521分，排名在18000左右，比一本线呢大概低15-16分这样。文科二批的录取线是537分，这是去年的，低于一本线呢18分，排名大概在5000名左右。 所以其实按照刚才孙主任教的方法，就是那二批就看一本线下多少分合适，对吧？ 是的，是的。 20分、15分左右合适。 对，15分左右比较合适。 太好了，你看您这孙主任一下教会多少人，这所有招办主任都省事了，我都学会了。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咱们先不聊了。这个再来说一下啊，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可以找到教育面对面。RBC 在公众号里边，教育面对面 RBC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北京印刷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尽早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来进行一个统一的回答跟回复。最后再说一下，在4月29号上午的8:30，教育面对面将会继续推出高招大型公益讲座，那么主题是一二本院校详解及中外合作双非外培对比分析解读，那么解决我们的自身定位以及对于院校定位的一个困惑。那也是希望各位啊，这个踊跃来报名。报名的热线是010-5735-4567，5735-4567。那么这一次讲座呢，现场的座位相对比较少，我们定的场地比较小，只有300个这样免费的入场的名额，所以呢，您尽早去报一下，这样呢，我们额满就截止了。所以您千万记得5735-4567，不要走开。第三时段教育面对面继续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一对一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 咨询电话400-010-9116。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因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 高考倒计时了， 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1小时学情一追踪，1节课效果一反馈，1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资讯第30段。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下这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双培外培计划，很实惠，录取分数线也讲了，这个大概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样报考，也有一个指导的这样的一个意见。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是接下来要说的是人才培养上的一些计划，因为在校期间包括转专业啊，然后国际交流啊，然后辅修啊，都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既然想去进你家门啊，你得告诉我在你们家里边能过得怎么样，这是大家共通的一个心理。那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信息科大呢，我们的学生啊，在第2和第4学期，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经过批准以后呢，学生可以跨学科门类，可以跨录取批次，转入你想选择的专业。原来已经获得的课程学分啊，经转入学院的确认是予以承认的。 就是学分上是互认。 互认，对。 自己学校内肯定得互认了， 是。 然后再说这个国际交流呢。 国际交流呢，现在我们学校啊与这个国外境外的10几个国家，包括台湾地区，近70所高校建立了这个校际合作关系。我们现在开展了这个类型比较丰富的这个对外交流项目。有这个我们通过高考报志愿填报的这种外培项目。还有2+2的双学士学位项目。3+2的本科和硕士连读项目啊等等，还有这个1学期交流项目，双硕士学位，还有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等等，是种类比较繁多的。 但是这个是在高考报志愿，除了外培计划之外啊，有没有那种报志愿的时候就中外合作办学这种项目呢？在咱们的志愿里面， 目前还没有， 目前没有，那都是进校之后选拔。 对，除了外培计划以外，其他都是进校以后选拔的。 就是学校会发通知，想报，拿我们来考试，考一下试，进行考核 啊。对对对， 行，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下，就是在奖学金上面咱们有没有一些就是鼓励大家的政策。 对，为了鼓励大家那个安心学习，好好学习啊，学校设立了多种的奖学金啊，有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还有校级的奖学金，包括校长奖学金，学习优秀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社会贡献奖学金，文体优秀奖学金等等，有好多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最高奖项奖励额度达到10000元每年， 一年10000。 对， 如果每年成绩都保持了一样的好的话，就是4年40000，对吧？ 那要看自己了。 啊，你这么笑是说没人曾经拿到过4年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学校的学生也很多，这个竞争也很激烈，确实是入学以后要好好学习。 对， 都是有机会拿到这些奖学金的。 就希望我们能够这个连庄啊，这个4年都能够那个拿到这样的一个奖学金。 对， 其实这并不只是钱，而是一份荣耀。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多骄傲的一件事儿。我当年啊，你爸当年拿到过1等奖学金啊，这个学校多一份，那连拿4年，这个历史上就没这样的啊，也挺好。 对, 对, 对， 说起来 是的，是的， 多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在录取规则上面的一些事儿吧。因为录取规则上面包括像是英语口语是不是有那种加试的专业，然后包括像身体条件限制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学校的专业报考呢，除了英语专业以外，需要加试口语，其他的对这个口试均没有要求。只有英语专业。 只有英语专业。 对，在录取时呢，对考生的身体健康条件呢，基本没有限制。就是按照咱们教育部、卫生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按照这个，会对大家有一个限报或者是说建议不报的这些专业啊，大家就不需要报了，因为这样，因为如果身体条件不符合学习专业要求的话，可能不能参加全部的一个教学环节。 所以就是有可能因为身体条件不符合，我们直接就不把档案拿过来了哈。 那倒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这个专业的特色呢，是大多数专业没有这个对身体有硬性要求的，不像刚才的印刷学院对这个从事设计专业，对对对啊，我们大部分是没有要求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投档比例，然后包括像是那个会不会退档。 对，调档呢我们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按照这个平行志愿报考的，学校调档比例是100%，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进行录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这个志愿顺序靠前的学生。对于按照顺序志愿，就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提前批、双培、外培、还有农村专项计划，顺序志愿的投档的是调档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05%，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但是不设志愿级差。 没有级差。 对，没有志愿级差，也没有这个专业级差。 没有专业级差。 对， 那接下来有没有是加，就是这个对加分的认可是怎样的？就是一加到底还是进去来以后裸分？ 是一加到底的。对于享受这个加分政策的考生在调档和分配专业的时候，我们均予以认可。 所以这点上这也是大家要放心的。 对， 好了，这个节目最后，这个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个联系方式了。咱们的怎么联系咱们信息科技大学这边？ 考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办的咨询电话，0108242-6126，也可以关注学校的本科招生网站，招生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学校的公众号都可以了解到我们最新的招生资讯。 好的，那咱们校园开放日有信儿吗？ 也是正在筹划当中，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学校的这媒体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我们这儿也会第一时间，反正您出来以后先知会我们一声，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通知我们的家长，争取我们组一团过去。 好的，好的， 好。非常感谢这个温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起来听一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个介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为主干，兼有哲学、文学、史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门类的普通高等学校，是国家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学校现有两个校区，南湖校区位于风景秀丽的南湖水畔，首义校区位于历史悠久的黄鹤楼下。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斐然， 学校下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金融学院、法学院等20个学院。学校先后聘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长江学者青年学者、湖北省楚天学者，校聘海内外文澜学者讲座教授等。近十年，学校教师共承担完成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共计1395项。学校培养体系完备，教学质量优异。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20000余人，硕士生8100余人，博士生1200余人，成人教育学生5000余人，每年接受来华留学生400余人次。学校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三大学科为主干，多学科交叉融合，协调互动，通过优势学科、品牌专业、精品课程、优质教材、主讲教师，形成人才培养合力。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第三时段的节目内容。还是要再介绍一下，本次来做客直播间的三所院校分别是北京印刷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三所院校。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留言。关于招生计划、专业、就业方向，包括像升学比例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具体一点的双非外培计划都可以问过来，我们到时候请我们的招办的负责老师进行一个回答。好，那刚才我们对学校进行一个介绍，做了一个简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招办主任周耀周主任来做个节目。周主任你好。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周主任正好啊，这个很多这个听友包括我们的考生家长都非常关注这中南财经政法在今年的招生的一个情况，咱们先从这个招生的今年的招生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的。这个我们在北京北联我们招收大概24个考生，其中文科13名，考生理科11名，招生的专业包括本科一批还有提前批公安类这两个类型。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北京的考生啊报考咱们学校。看看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专业的话有相关的爱好，因为我们学院的招生专业目前都是投放的金发管主干学科，你像这个财经类专业、会计、金融、法学都是我们学校的主干学科强势专业。欢迎大家报考。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来介绍一下咱们本身的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为作为北京的考生可能对于在湖北那边不熟悉啊，这究竟这个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校，那么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报考，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报考的建议，北京考生喜欢报什么样的专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周主任？ 好的，这个刚才我们片头啊已经介绍了，我们学校是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为主干，所以说我们学的这个主干学科就是我们的优势学科，像我们的过去我们讲的重点学科，像金融学、会计学、财税，还有我们的民商法学。然后现在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之后，我们学校的这个法学、法语、经济是进入一流学科建设的名单。所以说我们的招生专业刚才我也讲了，在北京我们可以是充分考虑到我们北京考生的这个喜欢填报的财经类、法律类专业，所以说我们招生的专业包括财政学、法学，还有会计学、金融学，还有一个经济管理试验班，综合培养打通培养的一个人才试验班，这都是我们学校最好的专业。 太好了。其实作为这个教育的节目，特别希望这个能够更多的在我们北京投放计划，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来说一下，就是在精英人才的培养上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对于北京的考生也好，咱们整个的考生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培养计划跟举措呢？ 因为学校非常重视教育教学质量，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就是确立科学的以生为本全面质量观、特色知识观，就是您刚才讲的我们这个精英教育。我们要做到创新、融通、国际这样三个特色。所以说我们学校在开设课程的时候会设置一些你看商贸英语、法律英语、法治新闻、经济新闻、司法会计、经济伦理、经济法经济学、经济侦查等极具特色的学科，也就是把这个经济、法律、管理三个学科打通教育， 交叉学科。 所以说我们的学生 交叉学科，没错，经法管三大互动学科的交叉，应该渗透融合，然后以帮助学生全面提高综合素质。 嗯，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整个精英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计划，接下来好多这个家长朋友，包括现在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说了，小李飞刀说中南财经政法在北京招的人太少了，不敢报。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说在京的我们的提当县这几年的情况，包括像排名情况，我们如何去参考呢？ 好的，所以第一个呢，招生计划呢，我们是根据这个教育部相关的这个分配原则进行分配。从2017年来看的话，我们文科录取的最低分是611分。 嗯。 位次我可以跟您讲一下，位次是1186名。 嗯。 就是文科录取的最低分和位次。理科我们在北京录取的最低分是622分。 嗯。 位次是3925名。 嗯。 今年的18年的录取，我讲的话，由于全国各高校招生计划基本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位次是可以做一个重要参考依据的。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录取规则方面，包括这个报考规则方面，今年是不是咱们推进的是大类招生仍然是？ 没错，我们学校今年第一年实施大类加专业招生的模式，就是部分专业啊，我们整合之后按大类招生，当然也有很多专业是继续按照专业招生。我们随后会在我们学校本科招生网，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发布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分类的办法，基本上是按照教育部的一个一学科分类，所以大家今年填报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我们按大类的专业填报。进校以后我们会有相关的，应该是在大家报考之前啊，我们会制定和发布专业分流办法，也就是我们进校一年半，就是三个学期以后，我们再通过考生的选择，然后我们通过一定的方式，然后把大家分流到自己真正特别这个喜欢的兴趣爱好所在的一个专业去，具体专业去学习。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今年的这样的大类加专业的模式跟往年就不太一样了，那么会不会也造成就是分数上的一个变化，会不会能相对还能更容易一点考起来，还是说整体上您认为仍然会保持在去年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情况下？ 应该来说招生计划不变的话，平行志愿每年的这样一个位次，分数是其次啊，位次应该是比较稳定，所以说我们按大类招生的话，我们投放的这个专业计划数还是会保持稳定，所以说位次啊还也会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位置。 嗯，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下这个投档的这情况，包括推不推档以及这个专业极差的情况，咱们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我们普通本科一批在北京是现在不是平行志愿了嘛，平行志愿的话我们一般是会控制投档比例，原则上100%或者105%以内，但是学校都会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需要，然后最后确定投档比例。但是如果说进档考生啊，只要服从调剂专业资源调剂，我想我们都会录取。其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公安类专业，公安类它是提前批录取。公安类专业它就是按照这个教育部、司法部、公安部以前有一个文件，就对于身体条件它有一些要求。 嗯， 像这个公安类专业，我们就是按照120%以内的比例确定这个要档比例，所以说根据大家报考的专业啊有所不同。 那退档的情况呢？ 哦，退档是这样，我们平行志愿我们一般就是控制在100%嘛，一般就是说不会有退档的比例。如果提前批公安类，它如果是传统志愿，那么可能会有120%的要档比例嘛，可能会有部分退档。 哦，可能会有退档，但是因为平行之后，其实还是相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啊。 对， 危险性不是特别高。那么专业极差呢？ 专业极差我们不设专业极差，请考生这个放心报考。 加分的情况呢？咱们是一加到底那种类型，还是进来以后裸分？ 在一加到底，一个是执行这个我们教育部制定的加分政策，我们学校就不单独制定加分政策。对于加分，那么我们在专业选择上都是一加到底。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具体的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还有特色以及这个就业情况了。咱们现在学校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情况，包括这种国际交流合作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们的北京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 好的，因为我们北京啊是发达省市，考生非常关注我们的国际交流。目前学校应该与欧洲、亚洲、美洲、澳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关系。学生我们进校以后第一学期我们就有一个校内的二次选拔，就是国际合作办学，应该现在是国际化是趋势嘛，大家都很深受考生欢迎。然后再就是我们在校学习期间也有交流交换，然后毕业之后我们出国深造，那有更多的路径，然后大家可以进校以后详细了解。那作为我们教育部直属大学211大学985工程这个重点建设高校双一流高校，应该说这样的机会应该有非常多。 嗯，好，那从就业的情况上来看呢，咱们现在就业情况如何？ 我们学校曾经就荣获教育部全国就业50所高校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就全国就业50强。然后学校也成立了这个创业学院。是在湖北省包括整个中部地区啊都是第一所。我们学校每年就业应该来说啊，第一个就业地域来讲都非常好，包括我们北京那个环渤海经济圈，我们这个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发达地区，北上广深。然后就业的行业也质量也这个质量来说的话也非常高，包括我们有考取公务员，我们叫大中型国有企业，会出国深造、国内深造，这个金融机构、司法单位、高校、科研院所，那这就业质量也是非常高。我们得有一个调研，就是我们这个就业的现状的这样一个满意度，对母校的一个满意度，我们在。湖北省或者包括中部啊，我们都是这个排名非常靠前的，就是学生对于这个就业也都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特意我也要给这个周主任这做广告，因为我之前是做财经类的节目，我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尤其是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的毕业生，优秀学生，在这个财经行业里面，而且做得非常的优秀，在这个中南部地区，甚至南方地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确实在行业内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这是一定要强烈要推荐的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北京的生源，北京考过去了，那考过去以后，就您的观察，包括这个数据统计来说，北京生源的就业地集中在南方还是回北京？ 应该来说全国都有，因为现在这个北京的孩子，我发现就业的地域，刚才我讲的几个这个核心地域，你像这个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但是确实我们学校呢也有很多学生深造和出国嘛，所以说整个地域来说的话，不能说简单的判断说回北京，应该来说这些发达地区啊和这些重点城市啊，应该都有我们北京考生的身影，就是毕业之后。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转专业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情况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就是按照学校规定，就是学生进校后可在一年级第二学期，就是上一个学期以后啊，就可以申请调整专业。学校特别鼓励学生调入基础学科专业，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学习。我们有几种路径啊，可以学到自己理想专业。一个就是我刚才前面也介绍，一入学我们有一个国际合作办学的二次选拔，可以到相关专业学习，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学期以后这个转专业考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校期间可以修双学位。辅修双学位不仅是我们学校，那包括我们武汉市的7所教育部直属院校，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这个优势学科强势专业，大家都可以去修。有这三种途径的话，每个学生啊都可以学到自己理想的专业。 好的，因为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最后来说一下咱们学校的招办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好的，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这个0278837338，以这一部为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本科招生网。第三个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招生。 包括我们的微博公众号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招生，可以随时关注到我们最新的消息和信息。 官方的信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主任做客节目，辛苦您了，也希望有更多的北京考生能够考到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谢谢。 好的，谢谢， 再见。好了，那这刚才呢我们也是连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招办主任周瑶，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刚才我们也说了连接的方式，接下来再把这个大家的问题再重新回复一下啊，因为时间只剩两分钟了，就够回答一个了。我们让两个老师正好都是跟那个外培计划有关系的。我们让这个孙主任先回答一下。他说外培专业非艺术类，今年是否有海淀区计划？2017年在海淀外培录取分数是多少？有数吗？ 是这样，外培计划呢，要等北京市教委的统一的安排。我们目前呢可以把往年的情况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往年呢咱们在海淀区是有非艺术类的外培计划的。录取分数呢，因为外培它本身就有一个要求，要一本线上才能投档。最近两年呢，我们一般外培计划在海淀呢一般在一本线上十分左右。 好，那个温老师您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今年的外培计划也是正在确定当中啊。以17年为例的话，我们在海淀区应该也是有外培计划投放的啊，录取分数线也是在一本线之上啊，大概10分到20分之间啊，都可以报考。 好的，这回答了您的问题。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孙主任还有温老师做客节目，辛苦二位了，谢谢。那同时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去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的平台，在里面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最后再说一下，4月29号上午的8点半，教育面对面继续推出我们的高招大型公益讲座，主题是一二本院校详解以及中外合作双培外培对比分析解读。也欢迎各位呢到现场去聆听，因为正好是一模分数出来之后，大家究竟如何去定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院校，如何定位自己啊，其实是需要大家给一个明确的信息的，怎样选择，那这都是一些具体的消息啊。参加讲座一定会大有收获，报名热线您记一下，0105735567 5735-4567。这是我们的报名的电话，总共就300个免费的入场名额，额满为止。因为呢现在已经是周日的晚上了，您这会儿打估计没人听，您明天早上起来9点赶早来打，估计这个打进去的几率会比较高，好不好？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